情一天天在过去，别把一片柔情锁在春光里。

Again to find about the man that think I am at home. Oh no, no.

笑，只是你真的我无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也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。你不是真正的